的情绪，因为你出现后划破平静，震撼我已经封闭的心，冰山和雪在溶解。 回到初次的相遇，风在吹，一个人独自美丽，灰的天空为何没有表情，你的心生命所剩无几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证明有奇迹。 在旷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， 幸福很远，心却在一起。水淌过你的天空， 雨下不停，心好痛。风向花地看着我，你的容颜尽在风的前头， 我的心画出第一次的彩虹，因为你我相信，就让我爱你，没有了自己。 苍破的光影，黑暗中深深吸引，绝对的。就算生命所剩无几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。 深深吸引，绝对的。就算生命所剩无几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证明有奇迹。 在旷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，下一 让我爱你。 吹飞水，情意尽化烟，烟消天外去，错为情爱，一生落泪，往日情侣。守护你。

没什么力气。有太多太多回忆等着呼吸，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爱的委屈不必澄清，只有你将我抱紧。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，每个思念过一秒，每次呼喊过一觉得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牢，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。你不会心痛过一秒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你不会知道。 给我一个梦想，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，盈盈的荡漾，在你的臂弯，使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，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浪花，在你的身上睡梦沉沉，转身望你汹涌落红尘，残留水纹空留遗恨，愿只愿他生，昨日的身影能相随，永生永世不离分。这般凄清的你粉碎我的梦想，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生。